这个头发的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很糗啊。是上个礼拜好像助教说什么报名的人太多了，我就想说好来赶人来赶人啊。就我上礼拜原来穿的衣服啊，是里面穿那种很透明的黑背心，然后染黄头发，就进教室，照理说就应该看起来很像是香港古惑仔拿着西瓜刀要去火拼的样子啊。可是呢，等到走到教室看到那么多人，我自己也怕 是的。 然后呢，莹莹还鼓励我，她不鼓励还好，鼓励了我就决定不脱帽了。因为莹莹她跟我讲，说叔叔啊，这个人呐、啊、要对自己诚实啊，如果这个就是你的本性啊，你就好勇敢的显露出来啊。我说我的本性怎么会是拿西瓜刀去火拼的香港古惑仔嘞？我的本性是穿着睡衣在电脑前面做讲义的这个鱼干女宅男才对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就已经头都被弄坏了啊，就大家包涵一下。那么今天啊，我想要在上课以前啊，对，大家照关一下手机哈。那丁啊，我的交给你帮我关好不好？就是 要上课以前，我想要跟同学讲，我今天的上课的预备的事情是这样子啊，就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上个礼拜我原来并没有预计这个课程一定要带到今天要讲的这些东西的，可是呢，上个礼拜讲到说学了医的人啊，有的时候会陷入这个代偿反应的救世主情节，然后呢，然后上礼拜又刚好讲到说，其实《伤寒论》里面最难搞的那个第六关的厥阴病啊，很牵涉到某一种心理结构，就是那个心理结构你不能克服的话，你开药不会很有效，或者说会很没有效。那我就觉得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先跳到最后讲一讲最后不能克服的厥阴病的问题？哦，所以就临时又改了，而且我自己回去在家里面还在编的讲义又已经大改而特改。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昨天我在上庄子课的时候啊，中间下课啊，下楼去抽烟，那有个同学刚好来，那结果同学就跟我就糗了我一句啊，就说这个就因为他看我好像有点慌慌的，然后他讲的原来的那几句话我也不敢讲，我讲大意啊，意思就是说，教《伤寒论》你还会怕吗？我听他那样子讲，你觉得我很释怀吗？就伤寒论，反正我已经读了那么多遍了，对不对？教书就是教书嘛，我还会怕吗？我跟那同学讲说，我怕的不是伤寒论，我教不好啊，伤寒论就这样，谁教也会好。那我说我怕的是伤寒论救不了你呀、啊。就是人生在世啊，能够吃药解决的事情，真的都是比较轻松的啦。怕的是吃药都不能解决的事情。所以我自己那时候脑海中就浮现一个画面啊，就是我觉得你说中医中药好不好，厉不厉害？我觉得当然是好，当然是厉害，就好像是一个大力士，可以一用力就举起100公斤的重物。可是呢，一个能够举起100公斤重物的大力士，如果遇到一个货柜车当头砸下，那也是必死无疑。我觉得我对中医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就是它可以解决人的困难，是某一个难度以下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某一个难度以上的困难呢，可能就不是这几包药可以搞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基于啊，也想要劝退多一点同学啊，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在第一堂课就跟同学讲清楚说，如果你的心理结构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了，那基本上《伤寒论》已经救不了你了，所以你就可以回家了。啊，那或者讲这么负面也不好，那我就想到说，那我要讲一点比较正面的话题啊。那正面的话题就是，我也想要讲一些故事，就是因为我也认识一些人，他就是没有什么养生，可是呢，因为他活得对自己很诚实，所以他不生什么病。那这样子的一种很不容易生病的人的心理结构又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也就觉得，如果我等一下跟大家讲说怎么样的人就可以不生病，就发现，哎呀，我马上就可以做到，那你马上可以退班。对，因为《伤寒论》不用啦，对不对？还要学这个什么《伤寒论》113个方，其实然后《金匮要略》252个方都不要学了，那回家你的人生很爽啊。就是我大觉得说，用不到《伤寒论》的不要来学， 有了《伤寒论》也救不了你的，也不用来学。那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班至少可以少掉三分之一的人。就是赶快啊，就是大家认清彼此的真面目，就可以说再见了。当然这件事情我前几天跟我的郭秘书通电话的时候在讲啊，说我觉得我如果这个课啊很诚实很诚实的教，我说不定可以快点把这些人说这些人好像太不客气啊，就说快点让别人能够认清我不是他要的啊，那就可以赶快离开。那郭秘书就在那边跟我念啊，他就说你怎么不会享受一下半衰期的乐趣呢？什么叫半衰期？就是一个班啊，你拖着拖着教着教着，差不多到一年之后也会少掉一半的人，但是这一年之内你就可以多收到很多人的学费啊，对不对？这叫半衰期的乐趣。可是我听了这个话，我也觉得说可能是有点个性不合啦。因为我这个人是觉得啊，人刚开始认识最好就要搞清楚对方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是合不来的人就不要跟他做朋友，免得说做了朋友之后被伤得很惨然后才分手，那时候都已经遍体鳞伤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做人要爽快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浅见。那另外呢，还有关于我今天上课要讲的事情，我要跟同学提一个这个课我希望的读书方法，就是我这个课原则上是尽量希望同学不需要做笔记。也就是刚待会儿我可能会讲一大堆东西，你可能会不小心误以为啊这个很重要，我赶快写下来。我是奉劝各位不要这么做，因为有些事情哦，比如说关系到《伤寒论》的内容的事情，我以后讲义一定会尽可能编到很详尽，让你一个笔记都不要抄。我会以这个为目标下去编，所以现在先讲到的，你也不用急着写。然后呢，另外一点是我有一个妹妹啊，我的妹妹呢，她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她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女孩子。那她是在读书上面有一点不是那么聪明的女孩子。那我这个妹妹呢，她有的时候她就用功读书的时候啊，她就会说哦，这东西要考啊，所以我要赶快背下来，要很努力的背。可她很努力的背下来之后，她考完了就忘光了。或者是我平常在家常生活中跟她讲说妹妹啊，这事情很重要，你记得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过了一下我问说我刚叮咛你什么，她就说不记得了。可是呢，看起来是如此智能不足的一个我妹妹啊，他什么时候呢会发挥惊人的记忆力呢？就是看电影。他一个电影看了之后，不管那个剧情多么的错综复杂，我只要问他说哎，那电影演什么，他几乎可以是从头到尾背给我听。那请问一下，我们同样，我说我妹是笨蛋好了啊，这个为什么同样一个笨蛋的脑读书做功课就那么糟糕，然后看电影就那么厉害，差别在哪里？我是觉得当我们刻意要记住东西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你有一种好想要忘记的冲动在萌芽，对不对？那还不如像看电影一样从头就这样听到尾就算了，这样子反而记得的多。更何况我们这课有什么录音档，对不对？同学是免费可以拿回去的，所以忘了的话再复习一下就好了，倒是不用努力要记得什么事情来让自己的那个徒增心理负担，又没有效果啊，我是这样想。而这一次今天，因为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啊，因为今天上课的内容我自己在家是颇为感觉到这个难度，所以变成要盯住教来教室里面抄课纲。因为我本来这个课全部都是要边讲义边卡片的，因为我从前上一次教伤寒论的时候抄黑板抄的大家死去活来，所以我这次是痛定思痛，一定要全部讲义化啊，再也不要抄了。就说是再也不要抄，结果临时又更改内容，然后变成说来不及去做讲义，所以就变成抄了一个黑板的东西。那我自己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东西，以我个人现在的表现力来讲，还是属于很艰难的范围。那我叫丁助教抄了这四个主题啊，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发现这四个主题呢的内容是彼此互相注解的，就是可能这个主题刚好可以说明到另外一个主题里面的一件事，那个主题又可以说明到这件事，所以我在讲这四件事的时候，我的上课内容很可能会是跳来跳去的，简单来讲就是很混乱的。那在这样子的混乱之下，如果你还要努力的抄笔记的话，就会更混乱。 所以我就说尽量不要抄，就是能够听得懂就已经我很佩服你了，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可能这个主题，这次的四个命题我可能会讲不好。那我待会儿可能会尽可，我就说为了要让大家有看电影的感觉，我可能会尽可能的讲多一点的故事，哦，就是我知道的一些人的哪些事情，这样子说不定比直接讲到底要容易一点。那一堂课呢，如果要讲到十几二十个故事的话啊，那我又会落入一个，因为我这个人有好几件事是恶名昭彰的，就是说，其中一件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我在庄子课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我这个人真的蛮不怕遇到坏人的，因为我只要上课就可以拿他们讲他们的坏话来卖钱。那可是呢，我就是认识我的人，一个一个都快要跪下来求我了，就是拜托你不要把我的事拿到课堂上去讲，好不好？我这个礼拜已经接到我妈妈在电话里面哀求我了，她说：“这我你的学生如果哪一天跟你熟了就认识我，我还要做人呢，你放过我好不好？”哦，所以呢，我现在要先讲我讲的接下来讲的故事呢，所有的人事实地物都会经过适当的更改啊，都不是事实。所以呢，如有雷同呢，也请不要对号入座啊。大概要先讲这样的话，不然的话，实在是啊，我是觉得好像结怨结得太深了啊。因为他们真的，我是常常就接到人家这样的请求，就说拜托你不要把我的事情到处去讲。那么，那我现在这个话题啊，我先姑且接着上个礼拜讲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拿起我们这个第一次发的这个给同学方便记忆用的卡片的啊，这个第二页，因为把脉我下礼拜再说，因为其实把脉是教到哪里教，就是说那个条文上到哪里，再学到哪里就可以了。就是以这个第一页的讲义来说的话啊，《伤寒论》这本书有一个，我觉得以美学上面来讲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第一张卡片的内容呢，其实如果我们翻开课本啊，这个《伤寒论》应该有一个前言，叫做《伤寒例》，就是《伤寒》里面的带最多的这个主轴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伤寒例》是第三卷嘛啊，那我们前面也不要太用力看，看到我这个第三卷的这个第12条开始。到17条，啊，那这个同学，我叫你看，你也不要很努力看啊，因为我只是说这书上有啊，所以你就不用努力了啊。就是那这个《伤寒例》怎么是讲什么东西呢？其实《伤寒例》里面的这一段话是从另外一本中医著作里面抄来的，是从《黄帝内经》里面抄来的，就是《黄帝内经热论》。那么张仲景的《伤寒论》跟《黄帝内经热论》是采取同一个纲领，但是其实在开药抓主症的方法上面是有差别的。所以在中医的历史之中，《伤寒论》就是我们今天啊要推崇这个《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伤寒论》是经方派，对不对？经典之方，是不是有这样的讲法？万方之祖，对不对？这样子的说法，可是实际上在中医的学术圈里面，经方派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离经派，就是离经叛道之派。因为中国人的医术，第一圣经好像还是想要遵从《黄帝内经》，可是《伤寒论》里面有很多的治法、看法、医法是跟《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所以，《伤寒论》是中医里面的叛逆小子，是离经派。那么，《伤寒论》里面的这一套开药的逻辑呢，我们统称为经方派或者是古方派，对不对？就是古时候的方啦。就是我们中医很奇怪啊，就是有一个基本盘的方剂是不知道谁创造的，好像是从太古时代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常常会有一种科幻性的幻想啊，就是是不是地球曾经有过非常高度的文明，然后有一天那个文明毁灭了，然后那些电脑硬碟都烧坏了， 所以这些原始人只能够勉强记得一些还可以用的方法，然后这样的流传下来。就是越古老的文明国家，越会有那种好像跟上一代的文明有接轨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像什么古埃及的金字塔、玛雅的什么东西、玛雅的太空船，对不对？中国的经方派，还有道家，就是很奇怪。因为我处理道家的时候，一直觉得说，这不是这个里面的那个东西，不是现在心理学正在追求的东西吗？就为什么会那么早就有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很科幻的感觉。所以经方，也就是古方，太古时代不知道什么源头传下来的方，这是我们中国的医术的一个很大的基盘。然后呢，当然《黄帝内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盘，因为《黄帝内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在讲一件事，就是即使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些能量在流动的，这个能量的流动叫做经络，你用那个什么电阻测量器可以测得出来，可是怎么解剖都没有，然后人一死，这个经络现象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也让人觉得很悬，对不对？因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在那么古老的时代看得到？当然有人会说，因为古代有练功的人或者超人之类的，或者有个大圣人开天眼就看到了之类之类的假说啊，这些假说我都不会否定啊，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黄帝内经》里面很强调的这个经络的运行啊，它也是一个非常玄而科幻的事件。那么，那我们好像啊，我说好像，我也不知道该指着谁骂了，就是好像当今的中医界有一个风气啊，是说经方好，后代方比较差，对不对？有没有这样一个风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说什么后代创的方比较差一点？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经方跟后代方谁好谁不好的，那你都学会，你就自己会比较，我不需要说任何人坏话。那我只是要今天要讲一个中医的脉络，就是说在经方，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打下一个基础，然后之后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千金一方，它的脉络跟《伤寒论》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在张仲景跟孙思邈之间啊，他孙思邈是唐朝人，对不对？有一个华佗，这个华佗呢，我们据说他留下一个书叫做《中藏经》，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假托的了。总而言之，就是有一本有一些华佗派的医术，他开始呢，以一种说这个病呢是攻击你的五脏六腑的哪一脏哪一腑，因为张仲景的《伤寒论》讲的是内经。不是脏腑，那是六经，就是什么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那是六经，不是脏腑。那这个华佗派的医术开始把一些疾病归类到脏腑，就是你会有这个病是你的心太虚啦，有这个病是你的肝太热啦，就是开始有这样的思考。那这个华佗派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呢，我们中国就有一点像是经方派的时代，严格来讲呢，是到了宋朝结束的时候正式告一个段落。因为唐朝宋朝的那个开药的手法啊，其实跟后代的开药手法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到唐朝宋朝的方啊，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驱风药，不是一定啊，就非常多，比后代方多太多了，什么荆芥啊、防风啊、羌活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伤寒论》的系统来看的话，是一些感冒药类的药，就是好像说你身上有风邪进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风邪赶出去，就是用这样子的路数的开药法。这是唐宋时期，就是还沾得到经方时代的一种特色，就什么东西都有点当做感冒医。可是等到了后代，比如说啊，这个人呐、啊，他的肠胃不好，常常拉肚子。但如果呢是到今天一个后代方的那个开药的人哈，他就可能会觉得说，哦，你肠胃太虚了，所以我们要给你补肠胃，所以什么四君子汤啦、香砂六君子汤啦、森林白术散啦之类的补强肠胃的药。可是呢，如果你退到唐宋时期，或者是经方跟实方那个交界点的，比如说金元四大家的那个什么李杲、李东垣的时期，你会发现他们用这个，即使是肚子痛啊，他们也会用很多什么驱风的药，就是肚子消化不了也会用很多驱风药。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消化不够好、脾胃弱要用驱风的药呢？ 可是结论是，还真的有几路的驱风药用在这种地方特别有用，因为以这个古方派的思维会觉得说，你的身体的元气啊，这个气血，这个能量的流动，就是因为被风邪纠缠住了，所以你才会好像吸收不了营养，营养也送不到该去的地方。那这个脾胃虚弱里面其实是有邪，不只是虚，所以加了驱风药，反而有的时候那个药方的那个效果会跳上来一层。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上面的分水岭是其一。那另外呢，我要说金方派、石方派的重大分水岭呢，是金朝的解骨老人张元素。那张元素他是正式的在中医的领域里面确立的一个观点，叫做用药归经的观点，就是说我这个药啊，比如说黄连。吃了之后，你就说黄连呢是降火的药，那它会入心去降火，去入胃去降火。那或者是哪一个什么药，它是走肝经，哪一个什么药，它是走这个什么小肠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每一味药进入哪一经的观点。那有了这个观点以后，后世方的中医结构啊。他就会在开药的时候呢，就好像说我帮你把脉啊，觉得你心火太旺了，好，那我们就来开一些退心火的药。那觉得你脾胃太虚了，那我们就来开一些补脾胃的药。也就是有一个药对的观念，排队的队，就是这一群药就是可以到脾胃去补脾胃，这群药就可以入心去降火，那群药就可以绕到肾脏去排毒之类的，就是以沿着某一个经络去进哪一个内脏去做什么事。这个观点去创造方剂，也就是说，中国原来到宋朝为止啊，大部分的方剂都是以这个太古时代传下来的不知名的组方去做一点修改而来的。可是到了金朝以后的中医界呢，就明显的有创方这个事情了。那它之所以会有创方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个新的理论出现了，就是用药归经的理论。然后你把脉就可以去把这个人五脏六腑怎么样，然后每一个脏腑我要怎么调，要放什么药这个样子。那以这个用药归经的理论去创造的新的方剂，那叫做实方，啊，就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明出来的方。当然，我喜欢用的字不是实方，我喜欢用的是古方跟后代方啊，古方派跟后世方派这样子的分别。所以这是一个中医用药的领域的一个逻辑上面的转折。那么等到呢后代方派啊出现的时候，在我们中医的历史界定里面呢，后代方派才叫做尊经派，就是张仲景的经方派是离经派，后代方派才是尊经派，因为他们在用药归经的逻辑下架构确定了之后。他在创方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引述《黄帝内经》的发言，就是《内经》，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啊，创个方啊，就要需要有一个权威角色来帮他站台，所以就会说什么《黄帝内经》曰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开这个方，就是尽可能的引述《黄帝内经》里面的医学理论去创造新方，所以后代方派是跟《黄帝内经》结盟的好朋友，然后张仲景是一只孤鸟。跟《黄帝内经》脱得开开的，就唯一接近的点只有这个地方，这个《伤寒例》这几句话。所以，这个在中医历史里面的这些，我觉得讲来还有一点小讽刺的事情啊，就跟同学先讲一下。那么，我讲到说，后代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用药归经的理路，对不对？可是这时候就要退回一个点了，张仲景的。经方这些《伤寒论》里面的方，《金匮要略》里面的方，因为总加起来一本书叫《伤寒杂病论》，拆成两本书叫《伤寒论》《金匮要略》啊。那这个《伤寒论》《金匮要略》里面的方呢，有没有遵循所谓的后代人说的归经理论呢？结论是没有。也就是说，今天有很多啊，我觉得。我这样的也随便乱枪打一些无辜的人啊，就是说有一些经方开得很差的这个开业医生啊，我觉得他们犯的这个所谓的学术上的谬误，是误以为可以用后代的本草理论去解释经方的作用，那是搞错了。 就好比说，当然同样是这一味药啦，啊，同样是一个桂枝，同样是一个芍药，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这样想哦，就好像是桂枝也好，芍药也好，它是一个演员。那他今天到一个金方剧场去演戏的时候，这个张仲景分配给他的角色是演一个大坏蛋，可是呢，他这同样这个演员到另外一个十方剧场去演戏的时候，人家请他演的是一个大好人，也就是说，在金方世界的一个方剂里面，你认为这个药在做的事情，在扮演的角色，跟十方世界里面看一个方剂，那个药在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我说不要说完全，很多地方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先清楚了，那以后我一味一味要介绍本草的时候啊，我大概就会跟同学讲说，他在金方的世界里面扮演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角色，那他在十方的世界里面扮演怎么样怎么样的角色，这两个东西如果分得开开的，那你的金方跟你的十方基本上是不会打架的。可是如果你混杂就很麻烦，就像是在金方的世界，有好几个用芍药的非常重要的方式用来利尿的。一个是真武汤，一个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一个是甘遂半夏汤。就是金方派的人用芍药会知道，芍药一用，身体的这地方就会产生一股拉力，就会把好像在上面下不来的水扯下去，然后就可以尿得出来。这、就是在金方派用芍药一个很，以今天的后代中医角度来讲很玄的事情。但是后代中医用芍药是怎么用的？认为好芍药可以把血液拉回这里，那拉回这里的话，就可以把你的已经很热很干燥的肝泡在血液里面，那你的肝就可以得到养，所以就可以用来养肝。所以在古方派，芍药可以拿来利尿；在后代方派，芍药拿来养肝。那后代方可能认为你这个人啊生闷气，肝气郁结啊，要用一点柴胡荆芥来疏肝。那你知道古方派用什么东西疏肝？用桂枝，因为中国古时候是说桂是树木的克星，就是说种一棵肉桂树的地方，周围长不出别的树。然后呢，你拿一个肉桂树削一个钉子打到别的树上，那个树啊3天就死，因为肉桂树有一股力量可以把别的树木的灵魂打掉。那这样可怕一个肉桂树，好像可以钉吸血鬼啊。那这个，那中医就觉得肝属木，对不对？那要疏导这个木，就要用桂。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逻辑，就是你看到后代方啊，一个后代方开柴胡的事情，金方派是开肉桂，开桂枝，这样子知道吗？就是他认定每一味本草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先讲清楚的话，我觉得你无论是我们接下来要上的课，无论是学后代方还是学这个金方啊，都会比较轻松。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上课我要先拜托同学的啊。就是你只要觉得有一点点困，赶快趴下去睡。我平常上课要把一个丁助教放前面，就是因为他很会带头做这件事。就丁助教是大家的楷模啊！就我每次讲到什么，他有点无聊，就这样就睡过去了。我跟你讲，其实哦，你如果因为你不睡的话，对我来讲是一种严重的骚扰，你知道吗？我求你为了我而睡，好不好？因为我看到同学这样子，我很痛苦啊。我的心呢一揪一揪的，哦，我心不够坚强，很脆弱，好不好？所以你赶快趴下去睡，这个睡个20分钟起来又是一条好汉，还不用等18年，对不对？所以求求你赶快睡。甚至现在还有人说什么潜意识也是可以学习的，对不对？说你睡着了还学得更好了，是不是？所以我求你有一点困就赶快睡。大家下班过来都已经很累了，撑不住就是撑不住了，不要硬撑，硬撑很伤身。好，所以拜托你有一点困就赶快睡，反正录音档随你拿，好不好？回家再补听就好了，甚至不要补听，因为我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很会正身的人，是《伤寒论》专有名词啊。什么叫正身？就这个人阳气虚了，头脑不好，讲过话会再讲一遍，叫正身。啊，所以呢，你上我的课，我跟你讲，我这人是以啰嗦闻名天下的，你真的不要怕会忘记，因为我差不多讲到一个地方之后，我就会忘记我之前讲过。那我忘记了，差不多你也忘记了嘛，所以我就会再讲一遍嘛。所以我是一个超级会反反复复讲同一件事的人，以后嫌烦退班我都不奇怪。所以你现在不要努力记得好不好？就不要这么努力哈，因为《伤寒论》大纲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现在会讲一遍，然后下次又要讲一遍，然后开始讲一条一条讲，又讲一遍，我至少要刷你4遍，你知道很烦的啦。 所以趁现在能睡是福啊，就尽量睡吧。这个，所以呢，《伤寒论》它里面啊，我觉得《伤寒》就是，所以我现在是先把我的这个课的一个本草跟方剂的框架，大概这样子跟同学说明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讲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中医界，时不时啊提到《伤寒论》这本书，就会觉得，哎呀，这本书实在是太美了，太动人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讲一句很平白的话啊，就是《伤寒论》的伤寒是什么？就是你伤于寒，对不对？那伤于寒会怎么样？《黄帝内经》的这个提纲叫做热论，它这个《黄帝内经》热论的为什么叫热论？那伤寒跟热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受了寒之后你会发热，对不对？会发烧。所以《黄帝内经》是说，一个人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会发烧。那我们来看，这个病毒是侵入了你6个经络系统的哪一条经？哦，这个是《黄帝内经》的热论。但是《黄帝内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执着于经络的一本书，所以就讲经络的时候很执着经络了啊，讲五脏的时候很执着于五脏，不一样。就说《黄帝内经》因为是一个很执着于经络的一本书，所以呢，简单来讲，《黄帝内经热论》所提到的人的感冒的症状，以《伤寒论》的角度来说，叫做狭义伤寒论，就是《黄帝内经》会说你感冒了啊，这个病毒进来，第一个攻击到你的呢，是你的足太阳膀胱经，那所以呢，你就会开始后脑勺发僵，然后呢，再往下传呢，你的背也会酸痛起来，然后再来呢，你的屁股也不对劲了，然后最后到脚这样子，就说它是沿着一条筋在说这个故事的。可是《伤寒论》呢，伤仲景的《伤寒论》就有更多的身体感，它会告诉你的是，当你的足太阳膀胱经被病毒攻击了之后，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像《伤寒论》的这个第一关，就是被病毒打到的这个第一关的共通特征，往往是你会怕风或者怕冷。那第二关这个阳明病共通的特征，常常是你会觉得很热，就是主观的觉得，不是客观的觉得。所以你有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学过中医的人，你会不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有一种好奇？就是说，同样是我感冒了，我发烧到39度了，可是却有的人是要裹着棉被的39度，有的人是一件衣服都要撩起来的39度，对不对？那就代表他打的是你的不同的系统，你主观的感觉是冷还是热，这个很重要，这是你开药重要的决断点，这是张仲景把他推过的。因为你只说一条经，那你感冒了发烧又怕冷，结果你后脑勺也没僵，背也没痛，腿也没酸，怎么办？对不对？张仲景尽可能帮你找线索，找得非常的齐全，就是当你的足太阳膀胱经受到病毒的侵袭的时候，膀胱经掌管的是六气里面的寒水之气。那这个寒水之气呢，在中医的象征物里面啊，就好像是人体里面的一个蒸汽火车头的水蒸气，就是你的全身的这个力气要靠它来。所以寒水之气受了影响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没有力气，就会怎么样，有种种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或者说寒气钻进了你身体的这个寒水之气构成的这个大气层，你会感觉到，哦呦，我臭氧层破洞了，不得了，好可怕，要逃，所以我缩在那边觉得发抖。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广义的定义，包含在这个太阳经所相关的系统里面。所以这个是张仲景的《伤寒论》跟《黄帝内经热论》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基本盘都是认为，病毒进来它会干扰到你的部分是人的能量的身体上面的6条足经，还不提手经哦。那这些人会不会，同学会不会也觉得好悬哦？为什么讲足经不讲手经啊？我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说不定不是在那个医学的典籍里面。其实医学典籍，如果你看会看穴道名称，你会看出来。怎么讲呢？就是人的脚底是接地的。所以人的经络啊，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体会拿这6条足经去挡这个邪气哦，可能是因为足经在本质上跟手经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足经都会下脚底，对不对？那人的在我们道家的观点里面会认为人的脚底有一个穴道叫做涌泉穴， 那涌泉穴是一个能够把身体里面有毒的东西、有毒的能量排放到地底，然后从地顶吸好能量起来的一个穴。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我想说不定有相当程度的真相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体的设计啊，可能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自然就会觉得那有外邪来干扰我们，尽量的用足金来挡它，因为我们在治疗过程，它可以沿着足金传到地底去散掉那个毒。那这东西你要提出什么不科学的验证吗？现在有那个什么健康保健仪器哦，就是说什么有一个泡脚的盆子，然后呢你把那边放一点盐水，对不对？然后呢就把脚泡进去，然后它会开电，然后就有一点点微微的电流通过，然后过下去发现哇，整盆水都黑掉了，原来我这么毒啊，是不是？那你说这东西是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有效是说不定有效，科学上可能是伪科学了，因为啊。我妈妈这个人是一个很不省油的灯，人家推荐她这个保养品哦，她就拿来用，她说哇不得了，我一泡泡了10分钟，整个水都黑掉，我脚一定很毒哦。然后呢，最后就觉得有点不甘心，我真的有那么毒吗？然后呢，就接下来脚不泡进去也开着，然后她水也黑掉，就是因为那个盐水啊，有电微微通过，可能会电解出那个氯气啊跟钠啦，那个钠小粒小粒的那个钠哦，可能会让水黑掉啦，我也不知道，但就这东西是有一点伪科学的嫌疑啊。但是你说临床上有没有一点疗效？你不能说没有。那至于说手筋呢？我觉得人的手筋很好玩。手筋啊，这个手掌心的这个劳宫穴啊，它的能量结构刚好跟脚底的涌泉穴是相反的，就是它是一个让你很劳累的宫，所以叫劳宫啊。就是你知道吗？像我们像一个针灸师哈，要帮人家针灸，要让人家有感觉，对不对？你必须从手上放一部分的气到人家身上，才能引动别人的生命能。我们这叫得气。所以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做按摩的、做针灸的都特别容易肾衰竭，因为你每天这样搞，你只把能量过给人家，所以这样会伤到自己。所以我这个人是喜欢吃药，不喜欢做针灸。有做针灸可以了，丁就叫你去插，对不对？就是反正不要到我身上。所以，因为人的手啊，跟人的这个脚哈，有这样不同的一个调性，所以《伤寒论》认为人在挡邪气的时候是用足六经来挡，是有点意义的。那当然，基于这个我们中医界认为的，就是多帮人下针，多帮人按摩容易肾衰竭的这种江湖传闻啊。那有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啊，有一些什么黑道大哥啊，去做按摩马杀鸡哦。然后那个按摩女郎就在他身上用脚踩来踩去的，然后那黑道大哥说好爽好爽，那我就觉得说有点怪啊，就是我在想说你被踩得很爽，说不定踩你的人比你更爽啊，就什么垃圾都踩到你身上去了，这不是绝对了啊，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调性，所以这《伤寒论》是以这个六经传变做理论，那么。病邪进来了，影响你的太阳经，你的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啊？影响了阳明经，你的身体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影响到你的少阳经，那你的淋巴系统又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的脑下的那个下视丘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它有每一个经络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某一个部分不同的功能。那你把《伤寒论》哦练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人类的身体，这个能量上面运行的这个经络，居然可以影响到我们有形的这个肉身那么多的事情。那当然，你也会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病毒进入人体，不是是什么这个病毒的这个 DNA 还什么东西进入细胞膜，然后透过 RNA 还 DNA 复制吗？就是这个我们电子显微镜底下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们中医怎么讲六经？我是这样想哦。我想，我们姑且这样子幻想哈，我只说幻想，就说我们幻想电子显微镜底下看到的病毒是病毒的物质的部分，那我们人的身体感觉到的病毒是病毒的能量的部分，就假装万物都有灵魂，可不可以？所以呢，当这个病毒呢进入了我们的身体，物质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个物质的病毒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复制。可是能量的身体，人的灵魂也会感觉到有一个不正之气在我们身体里面蔓延。那么《伤寒论》的用药就是如何把这个不正之气消灭掉。但当它能够消灭掉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那个一只一只的病毒，你不用一只一只杀，因为它们都会忽然之间自爆。 就他们会丧失他们的力量。所以就是杀病毒，不要杀病毒的肉身，摧毁敌人要摧毁他的灵魂啊，就是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玄学，很多地方都是今天的科学搞不清楚的。所以我常常说《伤寒论》它就是一本讲巫术的书，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并没有发展到能够验证它为什么会有效这件事，我们只能说它有效。就是中国人最会的叫做 technique know how， 就是操作上我们知道怎么操作，那其中蕴含的真理是什么不知道没有关系啊，这叫巫术。透过象征物操作真理的技术就叫做巫术，就是实际上真正的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甚至是某一味药有某一种克制病毒进入细胞的成分之类的我们也不知道，古代人怎么可能知道，但是我们就象征性的幻想这个病是一个能量进入我们身体，因为我们身体就是感觉到哎呦我被冷到了嘛，对不对？那你就顺着身体的感觉去幻想就好了，然后幻想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出去或者被你打碎之类的，就在这个幻想的好像是一个介于现实跟梦境之间的世界上面在运作这个医学，这是伤寒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伤寒论让历代中医都觉得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这边有一个小对联，每次上课的时候可能都要抄一抄吧，就是说我们人啊频频没有事的时候啊，也不会觉得哎呀我的脑下垂体是干嘛用的，我的淋巴是干嘛用的，对不对？一定是人生病了的时候才感觉到身体这个系统是在干嘛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伤寒论，你在学伤寒论然后用这个伤寒论这本书啊去对照自己的感冒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一个我日常生活中常常体会的事实，就是妈妈的重要性。就是当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垃圾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对不对？就是当你失去了一条组太阳膀胱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人生这么黑暗，是不是？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哦，原来这个系统对我这么有用。那你一层一层的受到病毒的干扰，一层一层的身体受到破坏，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当然这个系统的整个观点上面可能跟西医的解剖学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观点里面，中医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伤寒论虽然只是一本治感冒的秘籍，可是它可以治万病。因为就算你没有感冒，这个经络受损了，你修的方法是一样的，这样听得懂吧？就像你说我感冒了，病邪侵袭足太阳膀胱经，所以我全身无力肌肉酸软，那你没有感冒全身无力肌肉酸软可不可以喝桂枝汤？可以，就它可以修复你的身体的各种机能，没有感冒一样可以修，这是优于所有中医的辨证系统的最优先顺位的治疗。也就是说金匮要略会讲什么五脏六腑有什么毛病之类的，那我跟你讲伤寒论的六经传变的辨证跟开药一定是优于金匮要略优先的，因为伤寒论的方效果最大。所以这样就是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医的用药开方剂的一个目前为止的最高境界。当然还有一些更高境界了，比如说什么你去挖人家的棺材啊，那死人嘴巴前面有一个香菇啊，那香菇睡下去可以治癌症，那是仙丹啦。或者现在大陆那个道家学啊，大复兴哦、啊，他们那些山上那些道士在炼金丹哦，那个金丹哦，你握在手上还不用吃哦，身上就一股暖流，然后什么寒气邪气都逼出去哦，那是更高境界的东西，那我也不会，好不好？啊，这个。但是就是说有已经有开发到更仙的仙丹了啦啊！但是我们现在还停留在人的世界啊。那所以这个伤寒论在这点上面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修复我，或者是观察我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伤寒论啊，其实我现在这样子绕了一大圈啊，跟上一个礼拜最后讲的事情还没有接到的，我现在最后剩下三分钟冲刺了，真是不得了，太可怕了。这个课的啊，其实是一分钟，我老天爷，那我今天要讲一个话一句话都还没有讲到，我现在才在讲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字我死定了，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你还有半分钟， 我不行了，等一下那个那我们要说就是伤寒论里面啊，我先说 六经传面啊，什么我随便乱讲一两个事情好了啊，就是比如说得到阳明病是发高烧怕热，然后内脏烧干掉，然后得到少阳病啊，足少阳胆经，那它是关系到你的消化机能失调，以及体温控制中枢失调，就是脑下至丘的那个开关坏掉，然后以及淋巴腺的失调，然后再进来呢，这个太阴病是你的脾胃的消化吸收的能力的失调，也就是说，第二关的那个阳明病是胃经，第四关的那个太阴病是脾经。那你说脾跟胃两条经怎么分呢？其实都是一个消化系统，只是胃经掌管的是消化系统里面传输这个食物从这里推到那里的功能，那脾经掌管的是一个消化系统里面它吸收营养、把营养运送到该去的地方的功能。就是中医的那个五脏六腑啊，是以功能分的，不是以解剖学分的，这样知道吧？然后接下来呢，少阴经、肾经，那这个肾经坏掉的人呢，他就可能会哎呀昏昏欲睡，完全没有干劲，陷入所谓忧郁症状态，然后呢，他就会可能心衰竭、肾衰竭等等的问题出现啊，这就是大概讲一讲。然后《伤寒论》呢这本书呢，死亡条文最多的是少阴病，就是什么？因为少阴病啊，常常是什么心衰竭、肾衰竭、肺积水、什么心包积液那种很容易死啊，所以。我们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嘿，《伤寒论》里面最多死人出现的篇章是少阴篇，那不是少阴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厥阴病吗？那个厥阴，足厥阴肝经，当然我们都知道得厥阴病的人一定是下腹腔免疫失调了，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盲肠炎就厥阴病，肠肠是厥阴病，大肠癌是厥阴病。这个细菌性痢疾是厥阴病，子宫阴道烂掉是厥阴病，这样知道吧？就是说他这个肝经走这边那个能量太厉害了。但是红斑狼疮也是厥阴病啊，但是这个厥阴病会有一个我们在学《伤寒论》的那个医家会觉得说奇怪了，照理说照《黄帝内经》里面讲，传到厥阴人死翘翘，传到少阴人没有死。可是为什么张仲景的医书里面少阴病死一挂人，厥阴病没什么死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不是更严重吗？难道人死不是最严重的事吗？结论是并不是，因为呢，如果用现代的科学，就是最新的那个病毒学的研究，就发现，你如果是拿张仲景的厥阴病的内容去看啊，会发现。病毒走到少阴病最可怕的事情是死人，走到厥阴病最可怕的事情是反转录到你的细胞核里面，变成你基因一部分，然后遗传给你的下一代。就厥阴病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细胞会纳入很多病毒的基因，形成你的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系统，而这个东西太多的时候会爆发癌症，会爆发自体免疫失调病等等等等，而这东西是会遗传的。所以就是说，感冒感到尽头，可以变成你家族的血统里面的诅咒跟业障的，啊！所以这是《伤寒论》很妙的一点。那这个地方我就要讲了，厥阴病这个东西有没有得救的问题，就是今天我要谈到的第二个主题。那我们就先下课15分钟再回来说，好不好啊？